夜班的工作正在忙，有一位年轻的女工，娇香秀丽，眉目清秀，圆圆的脸庞，她正在化工车间细心操作，还有两位女工在她的身旁，罗秀明、蔡秋梅是同住的姐妹，她三人双手忙工作，是真的那么安详，也不知有多少这样日日夜夜这平凡又伟大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健康，那一排排的煤炉燃烧的正旺，加热瓶里翻滚的药液使颜色金黄，当天的啪啪一声响，冲破了车间的寂静，立刻好紧张，哎呀，原来是酒精瓶被打翻，30多斤酒精倾泻在地上，一接触煤火炉立刻就冒起火光，酒精流到哪里就燃烧到哪里，火车乱窜火势狂，好一个机智勇敢的向秀丽，他猛看见墙脚下有金属钠，等自将用火一烤准爆炸，不单要炸毁工厂，还不知要炸毁附近多少民房，我怎能眼看国家财产随着爆炸声音化为灰烬，我怎能眼看着有多少姐弟兄弟他们遭受伤，想至此他奋不顾身冲过去，他心想扑灭烈火不让他再扩张，那罗秀明、蔡秋梅也参加抢救，窈窕的火车不住地冒蓝光，见向秀丽精神贯注，用毛巾堵截酒精不让它流向金属钠，再一看他已然被火烧着了衣裳，秀丽衣裳着了，赶快熄灭了，秀丽说不要紧，不要管我，你们赶快叫人救火，莫惊慌，他的人眼望秀丽哪里肯走，别管我，快去快去叫人，说话间露出来严肃又恳切的目光，两个人不敢迟延去找人救火，在这时只剩下向秀丽只身一人在火场危险中，他的意志更顽强，只见他用身躯和双手与烈火搏斗，霎时间他的衣服被烧烂，皮肉焦伤，咬牙关堵截酒精坚持不放，眼看着无情的烈火要吞没这位勇敢的姑娘，向秀丽忍着那刀挂锥刺难描绘的苦痛，猛然间 的声音回荡在耳旁。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不怕牺牲，经得起考验，遇事要沉着勇敢。这是我第一次过党的生活，组织上对我的教导，我向效力，绝不辜负党的培养和教育。烈火呀，你烧吧，哪怕你来世再风光，邱少云烈士就是我的好榜样。只要你烧不化我，就要坚决和你搏斗一场。只要是有我向效力，一口气干，就不能让你烧的金属那炸毁工厂和民房。不多时，熊熊的大火在他全身烧遍，这才是烈火炼金刚。委席中，党支书带人赶到，点火扑灭，制药厂传媒为安，只是效力被烧伤。党支书上前报喜，向秀丽，只见他呼吸微弱，面焦黄，浑身颤抖，遍地鳞伤，死者般触目惊心的景象。可是谁能够心伤？当时把秀丽送进医院，市委书记深夜三点，德信忙起床，立时就召集卫生界的领导和专家们开会，他亲自主持成立抢救组，把办法商量，提出要想尽办法抢救向秀丽，把先进经验全用上，有一分热要发一分光。第二天，这个不幸的消息震动了广州市，医院前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学生排成行，有的志愿捐皮，有的要给输血。病房内，秀丽的亲人围坐病床。第四天，他才昏昏沉沉睁开眼，正瞧见支部书记站在他的身旁。他用微弱的声音忙问：“咱们工厂怎么样？”支书说：“放心吧，秀丽，金属钠没爆炸，工厂没损伤。”这时候，向秀丽突然露出微微的笑，使感动的年轻的护士热泪成行。医务人员废寝忘食不休假，日夜守护在秀丽的身旁。好一个意志刚强的向秀丽，这时候他坚决要学习那邱才康，忍受着剧痛从来一声不响。无论是打针换药还是翻身换病床，领导上和他的家属是轮流来探望，他总是强作微笑，谈吐如常。经过了33天的抢救，这一天是59年 一月十五的早上，向秀丽披金烟烟闯堂堂，充沛的阳光就射进了病房。在病床旁边站着党委组织部长，还有秀丽的爱人婆婆和她的老娘。老太太眼望女儿心酸痛，想起了往事一桩桩，小秀丽九岁就给地主当使女，十一岁的那年走进工厂把童工当，旧社会那苦难的岁月是何等的光景，有一碗稠粥碗都献给妈妈尝。解放后你我母女真可称是青云直上，看样以后的幸福。说到此处二目赤足泪汪汪，想秀丽面带微笑讲娘劝，娘啊您应该高兴不应该悲伤，不管是党的培养和您的教养，都希望我成为一个好姑娘，我为党为人民做了件应该做的事，纵然是被烧伤也是党的骄傲母亲的荣光，何况我病体渐轻很快就要出院，到那时进厂上班一切扔到堂，花到此娘生爱慕，对他的爱人说，你要好好的听党的话，工作中不要想着我，下班后要好好的照顾咱的老娘。说到此呼吸微弱把双眼合上，他含着微笑告别了党告别了亲人，一霎时在人间飞走了一只红光闪闪的金凤凰。这时候天灵白鸟都停住歌唱，山川树木也悲伤，他的亲人和大夫护士无不悲痛，这位组织部长也是热泪成行。导演说，你是党的好女人，秀丽同志安息吧，你是光辉的世纪将万古流芳，你是勇敢中的最勇敢，坚强中的最坚强，像焦虑是四季如春的昂心树，像焦虑是开不卖的鲜花，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孙淑君先生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向秀丽》。下边呢，我们再请上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歌颂劳动者的北京琴书作品《万里传书》。 冬雪暑寒冷、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舞厅里唱惊喜，纵一下车闲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那个，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一会儿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歌颂劳动者的曲艺作品，还是接着请上咱们北京的琴书泰斗关学增老先生，为我们接着演唱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北京琴书作品《万里传书》。 国民党拉夫作人 刘三帅啊，要把爹来哄，前拉后推呀、啊，四巡山里，公子哀求无人理呀，呼天喊地，嗓子也哑了音。爹回头也把我那妈来喊，妈哭的天地也寒心，母子二人啊如一汤，天地茫茫啊，无处是存身啊。起跑又遇歹人啊，拐走了母亲，丢下了独子孤儿一个，好似那羊羔迷路方向难分，幸遇见八路军来打交，如此有了引路人，东西征南北战，大闹国命啊，千日寇打蒋匪，消灭敌人，抗美援朝啊，开始后我又参加了人民志愿军，三次立功啊，在前线身岁主，也难保党的安，离开了家乡二十年整，有了党我才有如今，成而孤但是我的母啊，我名叫长青啊，本姓金，家园住汉口市铁路附近，那一带从前住的是受苦的人，我曾经回到过汉口市，找了几天几夜也没有信音，我把希望寄托在人民邮政，求投递员帮助我寻找双亲， 局长看完了再放心啊，要是同情又是酸心啊。任务一定要完成，局长忙把老马叫，把信交给老马看分明，老马送信啊有30年整，走遍了武汉新旧城，这30年来兴亡事老马就能做证明，解放后投递从来没出过差错，光荣榜上年年有他的名，老马从头啊看完了心，要是感动要是伤情，一定要送出这封无头信，决心要把任务完成，吃饭走路不把脑筋动，休息睡觉也不安宁，白天送信来寻访啊，晚上到处去打听，大街小巷啊这帮人就问，派出所居民委员会天天把门登，前后走遍了解放大道，大志们问到巡礼门总是扑空，铁路外的变化实在是大，新修的马路宽又平，重重的高楼啊从地起，处处便当啊放光明，问遍了附近各住户都说不知道这件事情，老马是紧打听3番5次啊，有一位张大妈与二姑有交情，老马闻听啊精神振，随同来到二姑当年的 就门庭，进门来便把详情问，经过了左右邻居叙前情。邻居说，自从抗战爆发后，人去楼空啊，二十多，老马是一阵空欢喜啊，房在人无又出了空啊。有一天，邮局来了一位老同志，找老马要谈啊重要的事情。他言说二姑命真苦啊，夫王子散苦伶仃，共产党救了他的命。如今在敬老院内度秋冬，老马闻听啊这些话，心花怒放，喜气生，顾不得身体疲劳，天色晚啊，骑车向东方人民公社行。街道上万家灯火满城亮，车水马龙忙不停，长江桥好似落红跨大海呀，赏美景哪有那闲散的心情，一口气儿就来到了敬老院，满身是汗，脸通红，白发的老人啊，满屋坐，个个喜气满面生。老马细说呀，万里来信。 为的是寻找二姑啊，老人家姓程，老人们听得心神激动啊，有一个白发的妈妈眼圈发了红，又是落泪又是笑，不知他是苦是甜，心里可是疼。他忙说，同志你辛苦了，我就是那受苦之人，二姑姓程，二十年前伤心事，今天提起更伤情，丈夫已死儿不嫁，真比那黄连呐、苦十成。又想和小儿啊见一面，日夜盼望，心不宁。果然呐、要音讯啊，犹如那枯树开花，冬季起春风啊。情又是茶又是烟，像老马放精，老马的喜欢倒赛过了众老人的笑容。江南三月天气好啊，有一天模范大会正进行，各路英雄满堂过，老马也是其中的一名，交流经验把桂花冰，手掌再三呐、勉励众英雄。忽然台上来了一位解放军战士，搀着一位年迈的妈妈，笑盈盈。这就是金长青母子俩呀，旧社会母子分离，新社会互相逢，特地来感谢老马万里传书信，为人民不辞劳苦搬西东，这都是毛主席教导的好啊，这都是共产党领导英明。老马的事迹人心激动，台上哗